跑步锻炼锻炼身体，这比什么都重要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让我们一起期待即将来临的2022北京冬奥会。 喂，老王。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十分保险，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保险规划师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王悦，先请王悦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非常荣幸呢再次做客我们十分保险的这档栏目。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养老和保险的这样的一些话题。 准备好笔记上课。 保险的种类非常多嘛，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险种，重疾险啊、医疗险，是不是也能够被一些考虑养老的人群去购置呢？ 是的，我们说对于养老的生活的规划，那是包含什么的？包含我们的这种年金险啊、增额终身寿啊，都可以做我们未来生活费用的补充。但实际上不仅仅是有这些费用支出，那人在就我们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我也会面临一些意外的风险，一些医疗的风险也去面临。买保险一定要趁早，可能我们年纪很大的时候再做保险配置呢，我们的费率就很不合适。年轻的时候做价格就会低一点，并且呢，如果我更早的购买保险，我的保障期也更长，特别是对于终身的这类产品啊。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各类的险种啊，其实都可以配置，比如说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定期寿。定额的终寿、增额的终寿、年金的终寿，都可以在我们的养老生活中呢，它去扮演一定的重要角色。那购买这些险种呢，它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啊，或者说有一些重要的关注点，这里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是的， 比如说我们购买重疾险的话，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它的费率，费率是不是合适？同样50万保额，那为什么有些产品可能卖10000多，有些产品卖8000多？如果说它保障水平是一致的，保障的项目也是类似的，那肯定是越便宜的我们越要去选择。但也不一味的或者说我们只追求便宜也是不可以的。我们也要关注一些其他点，比如什么呢？第二就是关注疾病的种类。原则上来讲是越多越好，但是呢现在市场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各家公司的疾病种类呢有点太多了。可能150-160种、170-180种，那真的我们说最高发的几种重疾很可能就是监管规定的那25种。所以呢其实我们个人认为呢，只要把这25种覆盖了，再额外多覆盖一些我们特定需要的也就可以了。不需要说追求比如说200种啊，对，太多其实也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很多这种比如说就是好几百种的这种疾病呢，它有一些重疾呢都是一些可能全世界就几例几十例这种就太偶发的这种性质，那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对主要的重疾进行覆盖就可以了。第三呢，产品呢要不要有多次赔付啊，特别是对重疾要不要有多次赔付呢，这个也是要我们值得去考虑的事情啊。我个人认为呢是轻症的多次赔付我们是值得去购买的，但是对于重症的多次赔付呢啊，在价格影响不大的前提下 OK 没问题。如果价格相差过远啊，那其实也没必要去选择啊。因为呢按照我们这个合同条款中就特别是重疾险的约定的这个重疾事项呢， 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疾病了，很可能说得了一次，我们要求这个术后要比如说一年到两年，然后再得不同种类的重疾，我们才能有二次的赔付。 嗯， 对于类似这样产品，这种概率 也很小， 也是比较小的。轻症我们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重症概率是相对小的。 嗯， 会发现有些产品可能重症赔付七次到八次，其实没什么太多意义的。如果说真的追求多次赔付，两到三次即可了。 嗯， 我们建议说重症一次其实就可以了。 更多还是关注轻症这块。 对，轻症可以多次赔付。 嗯， 多次赔付。 嗯，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什么呢？就是轻症的保费豁免。啊，如果说重症多次不会赔付，重症的保费豁免也很重要。 嗯， 就是罹患了一次重症或者罹患了一次轻症，后期所有的保费不用交，并且呢，我们后续享有的保障依旧有。 嗯， 对于重疾险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轻症保费豁免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事情啊。 嗯， 那第六点是我们要考虑的是，到底我们这个重疾险呢要不要含身故和高残的责任？ 嗯， 就是说，如果客户呢购买重疾险，如果他这个产品呢是包含身故和高残责任的，哪怕他不是因为疾病的原因身故和高残，保险公司呢依然赔付保额。 嗯，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得到的每一分保障都是要额外的付钱的。 嗯， 那对，特别是对于重疾险，含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和与不含身故的责任重疾险相比，它的价格也会贵很多。嗯， 最后还有一个考虑等待期，为什么这个也是需要着重考虑的呢？ 等待期尽量选择90天的等待期。 嗯， 也是目前业内最短的等待期。等待期是什么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之前可能也聊过啊。 嗯， 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等待期之内呢罹患了相应的这种疾病，那保险公司呢是不赔保额的。 嗯， 我们会把保费退还给你。 嗯， 那这个时候这个产品可能就没有起到它的保障作用。 嗯， 那等待期如果是180天，那很可能180天之内我都不能获得赔付。 嗯， 但如果等待是其实是90天， 就尽早的获得这些。 对，我91天我就可以获得赔付了。嗯，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价值成长，隽永相伴。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为您提供终身保障，保单价值稳健增长，应对不断变化的保障需求。第二点，三条免责，全面呵护。产品仅有3条责任免除，为您提供全面的人身保障。第三个特点，保单贷款便捷灵活。您可以使用现金价值的保单借款功能，在本合同保险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借款，借款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现金价值的80%，每次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借款利率按本公司当时确定的利率执行，并在借款协议中载明。第四个特点，精准传承，守护一生。灵活指定受益人和受益人分配比例，实现财富精准传承，省心省力。目前该产品在北京人寿的主要合作银行销售，产品详情以合同约定为准，欢迎莅临详询。